朋友之间难以理解，你们的暧昧不该一张即碎，占据了检阅爱情的依恋。你说的一切美丽的谎言，请别在自己就来的表演，我真正不理爱情的盲点。亲爱的，我要的你不面对，你要的爱玩的我不放。